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110集。两人休息两天，将精神养足了，便又回到镇北铺西部影城，继续拍摄电影《又见于美丽》。这回呢，剧组租用的是文革大院，因为剧情进展到了1966年。祖然是个完美主义，他先是将道具从第一件到最后一件彻查了一遍，而后大发雷霆。左导演的大发雷霆其实也是面无表情，语气平稳，绝对没有面色涨红、语气拔高这种事情。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汗毛直颤，仿佛是被人用一把冰冷戳了心口一般。左然用修长的手指翻开了红宝书，发现内页全部为空白，一字一字不带丝毫感情地问： 怎么内页全是空白啊？ 正常的红宝书里面应该有毛主席的语录和著作编选。这道具组长只觉得头皮阵阵发麻，如坐针毡。 演员不会翻开红宝书，全剧没有内页镜头。如果我临时决定要加一个内页的镜头呢？你拿什么给我？ 我 没事，重新准备。我再最后强调一遍，所有道具必须全是真的。 好。连道具组顶头上司美术指导胡尚都过来了。抱歉啊，左导，是我监督不力，忽略了道具组。 60年代那段剧情中的道具没有问题，但是新的就不合格。注意一点，不要让任何人越来越散漫。 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哪儿，总有一些人装过前面几个月后就变成老油条了，能混则混。哎，是，对。左然简直不敢相信，又见于美丽的道具组成员有好几十个人，从道具组长、置景组长、统筹到各领班，到木头工、雕刻工、油漆工，到最下面的道具置景，全部都是专业的，竟然连一本红宝书都搞不好。这不是能力问题，这是态度问题。总导演必须将吹毛求疵传递给每一个人，剧组才能让上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都绷紧神经。道具组的事情幸亏发现得早，就这么着，原本已经有些松懈的剧组当中的人又重新变得全神贯注起来。剧组用了两周拍摄完了文革初期全部的剧情。在最开始，沈一初、余九家还是抱有希望。沈一初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去读书了，临行之前还对余九家说： 我会带你离开，如果不能离开，我就回来，扎根在这里。 然而风暴愈演愈烈，满街的大字报，沈一初也变了。他甚至为此前与余九家间的关系感到不安，娶了干部女儿，从此有了非常好的政治身份。在文革大院，两周时间过得飞快。就在剧组打算拍摄，于美丽的领导为她介绍婚姻对象，于美丽却拒绝坦诚自己喜欢男人这段重头戏时，何修义参与的寻找凶手第七期播出了。左然表示想看，于是何修义虽然觉得别扭，但还是在陪左然一起看、让左然自己看和叫左然也别看三个选项当中选了第一个。节目被剪切成了一个小时。何秀义惊讶地发现，剪切这个东西非常的神奇，有的线索明明是自己与总工程师冥思苦想之后才找到的，可在节目组将时间加速百倍之后，何秀义却觉得二人好像毫不费力地便轻松愉快地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变成了日天日地的人设，抓豆子时自己上前一步，对打算上前的苟富贵说：第一个去必死无疑，这个游戏要么全灭，要么至少死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第一轮时自己响指一打说： 再去找证人。第二轮时，自己一脸高深说，公交车里面的尸体不止六具。第三轮，自己一笑邪魅说，确定，毙了他吧。而且节目氛围十分恐怖，加了视觉特效，也配了声音特效，一惊一乍，无比吓人。而在这种氛围当中，智商爆表的两个警察让人心生好感，不自觉地想要依靠。何秀义呆呆地看完了60分钟。片尾有段花絮，在节目结束后，总策划坦白了节目花絮的事。何秀义也终于明白了，爸爸和左然的电话全都是节目事先安排好的。节目没用父亲那段，同一时间两个电话找何秀义显得太假，因此节目组在一开始就打算只选左然那个，爸爸只是候补以防万一。于是何秀义眼睁睁地看见自己在与左然通电话时，在节目中绷紧着的嘴角缓缓放松，眉梢眼角全流露出了温柔的样子。一大群人在网上叫， 哇，这期嘉宾智商爆表啊，哇，何秀义好可怕，跟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工程师夫唱妇随啊，啊，不高山流水，人家可是参与过载人航天飞船指挥调度啊。颜值 IQ 全都在线的小哥哥谁会不喜欢呢，还暖还绅士。我脑子已经被掏空了，何秀义和总工程师竟然可以破案，哇，这智商都去哪儿了。何秀义常驻，求让何秀义常驻，比那几个明星聪明好多啊，一定会成为智商担当的。我还想再看这期这种综艺节目，珠玉在前，以后没有何秀义和总工程师会无聊吗？哎呀，没有什么比偶像争气更令粉丝开心了，越了解我越惊喜呢，想要肉麻的说，谢谢何秀义你的存在。我的妈呀，最后何秀义和左然电话好甜啊，我炸了炸了，官方发糖，哇，本来差点爬墙工程师与何秀义，幸好这个花絮把我拉回来了。 何秀义又上了热搜。何秀义不明白，热搜这么好上吗？啊，两个礼拜两次，既然这么好上，那些明星干嘛要花那么多钱买呢？何秀义看了一下，发现讨论其他嘉宾的大约只有 20%， 比如那个生产销售低端手机的商界大佬为什么总穿大一号的西服，剩下 80% 都是在讨论自己与总工程师，而这 80% 中自己又占掉80%，因为他是名人又自带粉丝，更加重要的是总工程师必然智商很高，明星不是。许多被认为成天追星不务正业的女孩子们终于找到最佳的反例，一大波路人粉变成了死忠粉或者是事业粉。没错，即使是只追星也需要优越感，明星的长相、智商、情商、人品全部碾压他人，人们自然就喜欢他，也愿意说喜欢他。有的时候呢，一个明星到底有多红与粉丝们的声音大小直接挂钩，偶尔某个明星明明粉丝不多，可是粉丝爱讲也显得红。试问有谁会喜欢或者安利又丑又笨的明星呢？同时又有一大批路人变成了路人粉，就像那个网友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的说的，颜值 IQ 全都在线的小哥哥谁会不喜欢呢，还暖还绅士。感谢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感谢您的收听。